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今日的主题呢，其实都是上两集的一个延续，就是心的奥秘啦。这个呢 Jeffy 很喜欢的一个题目。但是呢，就上两个禮拜，即係上兩集呢，我哋都已經係探討咗呢，究竟即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心係同物嘅關係啦。咁我亦都嘗試說服大家啦，包括 Jeffy 在內呢，就係話以我哋現時所知呢，即係科學探求嘅揭露呢，其實心同物嘅關係係非常非常咁密切嘅。即係密切到呢，就係話其實即係近年好多啲科幻電影啊，即係神怪電影啊，唔講啦，神怪話到明啊，即係 Lord of the Ring 啊，或者係 Harry Potter 嗰啲，咁你嗰啲話到明係即係嗰啲叫魔法啊嘛，咁魔法就冇得拗㗎，係咪？但係科幻又唔同喎，科幻你理論上係即係植根於一個即係科學嘅知識㗎嘛，係咪？咁但係佢哋好多好鍾意呢，就係話嗰一樣嘢，就係嗰個心靈嘅上載下載轉移啊！我哋即係等於好似呢個電腦嘅程式嘅 upload download 嗰啲咁嘅嘢，咁我覺得咧就話係完全唔科學嘅，即係以我哋現時所知，即係我唔夠膽講話，即係永遠都冇可能。但係即係我哋嘅判斷，只能夠係基於我哋而家嘅即係認識嘅啫，係嘛嚇？咁所以咧就有一樣嘢咧，可能會有一啲好心水清嘅聽眾啊觀眾咧，會 challenge 翻我嘅，就係話喂。李博士啊，你又咁強調，因為我一路都強調我係一個強 AI 嘅信徒嚟㗎嘛。 係。 我係信強 AI 嘅。咁雖然你都知道啦，我個老友記啊 Pegasus 呢，即係佢就好反對我啲講法嘅。因為佢覺得強 AI 呢其實係冇可能證實，亦都冇可能反證，即係講咗等於。 冇講啦。 冇講嗰樣嘢。咁即係等於我唔知啊 ,Jeffy 係咪真係有感覺一樣咋嘛。我而家多督你，咁你縮一縮，我搵支針多到你縮一縮，我都唔知道你係真係有搵支針吉我自己嗰種痛感㗎。我永遠都證明唔到㗎喎。唔係話科學上證明唔到嘛，係原則上證明唔到喎。係咪我就算 monitor 晒你嗰啲神經反應都唔等於你嗰種痛感喎。係咪咁所以呢即係Yes or no 啦，即係我老友 Pegasus 嗰個批評呢，即係睇你點睇啦，一個好哲學性嘅問題。 不過如果哲學上咁講呢，咁啊我同財哥我哋啦都係傾向啊心靈其實都係物質 嘅產物。 產物嚟嘅。 冇錯，係物質嘅產物。好啦，但係物質嘅產物得嚟呢，我哋上一集咪講到個大腦嘅結構嘅。我講嗰啲其實全部都係皮毛都唔皮毛。 好常識嚟嘅。 係咪啊，但係其實即係我即使咁皮毛，大家都知道嘩，原來大腦嘅結構複雜得唔交關嘅。咁同埋呢，原來大腦係受好多嘅物質嘅影響嘅。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飲酒又可以亂性啦。嘩，食 LSD。甚至有時食大麻都會有一啲嘩飄飄然，甚至有幻覺啦。咁最近仲得人驚喎，市面上 係喎， 你講㗎啦。 嗰個叫 Dave 定係叫咩酒， 係呀，好似咁上下 嘅。類似即係 D 字頭類似啦。 唔係酒嚟㗎，佢唔係要以酒嚟賣㗎。 果汁。 係啦，果汁咁先得人驚喎。你話到明酒咁我都有啲戒心㗎嘛。 之後仲話係啦，叫斷片。 係啦。 咩斷片酒啊，定係其實咁酒呢， 咁你咪知道呢，呢個咁大台咪做過一次嘅，喺個節目入面你有冇睇啊？ 我冇睇， 不如我有睇啊！嗰個主持人啦，即係其中一個成日都主持個節目噶啦，佢自己真係以身試嗰種果汁，咁佢又揾個攝影師咧，就喺度拍住佢。真係咧，佢飲完之後咧，佢開頭飲少少唔覺啊，冇咩問題，飲下多啲，飲下多啲，飲下多啲啦，飲下啦，佢真係累低啦。但係累低之後咧，其實佢又唔係完全失去知覺，唔係話真係好似醉醺醺咁，而係咧佢係半醉半醒咁樣，而且咧。就係望住個鏡頭呢，就係、是完全係失常嘅，失儀嘅，又笑呀、又喊呀咁樣，即係胡言亂語咁滯嘅。 咁佢後咪自己醒返有冇知唔知自己 完全唔知 嘩，咁真係斷片， 所知為斷片， 真係叫斷片， 你話幾得人驚呀、 係囉， 係咪咁我問你電腦會唔會斷片呢？ 電腦 我都想象唔到啦，係咪除非你特登設計到個程式係咁啫， 可以係囉。 咁所以呢其實即係人腦嘅複雜程度你又幾緊要，不過有一樣嘢我真係冇辦法，即係唔敢講嘅，岔開。點解呢種咁樣嘅飲品咁得人驚嘅，都仲容許公開發售嘅呢？ 都幾得意，我開頭都以為講笑。 我開頭以為講笑咋，啲人係啲叫做都市神話係咪，即係啲謠言啊，即係流傳啊咁樣。但係其實嗱，嗰電視阿大台就做曬出嚟俾你睇啦，係咪？咁理論上嗰個藝員佢話係真㗎喎，經歷嚟㗎喎，唔係做出嚟俾你睇㗎喎，佢真係攝影拍到落嚟，然後之後佢清醒翻，佢係真係唔記得，佢睇翻嗰段片佢都惡曬。 呢種都係嗰啲發明嗰啲人嘅創意嚟嘛，因為佢可能咧查過 check 過啦，佢嗰啲果汁酒裏面咧，佢嘅成分裏面基本上就冇違反。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係走法律罅啫，同埋有時你法例要與時並進噶嘛，你唔係睇佢嗰個成分，你係睇佢個客觀效果噶嘛，係嘛？個客觀效果我覺得就好可怕咯。其實照佢冇理由就准許 不過咧， 受 咁講喎，你平時啲酒都會斷片㗎啦。 啱就係有，但係嗰個問題咧，你第一你係。心理上你因為佢已經標籤咗係酒呢，頭先我都講過有戒心嘛，啊，有啲人係唔識飲嘅咪唔飲囉，同埋有啲人就算佢識飲但佢唔係酒量好嘅，佢咪飲少啲囉，唔會飲過多囉，咁就算佢係自認酒量都唔錯嘅，但佢可能都要搵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嚟去傍住佢，即係嗱我一陣醉咗你就點點點啦，扶我返屋企啊點點，或者嗱你開車我唔開車啦咁嘛，但係你呢種話到明好似果汁咁嘅嘢，咁我覺得係真係冇乜道理，有時即係你即係我哋啲法例咧追唔上啊，係嘛？咁法例追唔上咧，你就當然呢樣嘢即係好複雜啊，牽涉到一個所謂政治哲學嘅問題或者公共行政嘅問題啦，就係會唔會有時一啲叫做行政指令咧？啊，即係我以前唔知咩個行政指令嘅 executive decision， 因為十幾廿年前有一套荷里活嘅大電影就叫做 executive decision， 咩意思啊？咁樣其實嘅意思就係話有啲嘢其實係介乎法例同埋行政命令之間，咁但係因為緊急。即係佢係講緊美國嘅，即係美國總統佢做啲嘢，咁但係呢其實佢理論上呢跟足程序要過曬國會嘅參眾兩院嘅，但係佢太緊急啦，佢認為呢樣嘢係緊要嘅，佢就繞過參眾兩院國會，然後我做咗先，嗰啲就叫做總統嘅行政指令㗎嘛，好勁㗎喎，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對即係所謂三權分立啊，我哋正常嘅法律程序呢係有啲挑戰嘅，有啲抵觸嘅。咁、但係即係我就咁講囉，譬如香港嚟講你可唔可以用啲行政嘅命令，我相信你撳嗰隻嘢唔需要去到立法會係咪咁我話唔好差得太遠，差得太遠。好啦，講返嚟呢，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我一方面呢我係強 AI 嘅支持者，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又係嗰個叫做呢我作咗一個 term， 因為個英文呢就好易噏嘅，即係我知道好耐呢叫 hardware independent， 係咪，即係話中文點講呢，咁我就改咗個名字叫做硬件無涉，真係好難嘅。涉就即係相關咁解，涉業相關干涉咁解。無涉即係話根本同佢冇拉更，即係當然你可以叫做硬件冇拉更嘅，係咪，不過好似俗啲咁解啫。即係叫硬件無涉論。但係其實我發覺而家好多啲後生仔女呢，甚至大學畢業嘅呢，佢都信硬件無涉論㗎喎。因為可能嗰啲漫畫啊、嗰啲電影啊，實在將呢樣嘢吹噓得太緊要啦。佢完全覺得係即係心靈係硬件無涉嘅，就叫做 hardware independent， 係嘛？咁嗱，經過咗兩集，我同你洗腦，你而家點睇咧？ 咁我一開頭都反對 嘅，即係硬件有涉嘅， 係我一開頭 係 hardware dependent， 係， 但係唔係啊嘛？但係電腦世界，因為好多人一出世就係電腦， 電腦 佢因為電腦而且越嚟越聰明啊嘛，佢直情好多嘢係模擬人㗎啦嘛，係咪，有啲嘢甚至叻過人好多啦，計數唔使講啦。咁但係佢覺得喂電腦就係程式可以 upload download 嘅，咁點解人腦個心靈唔可以呢？其實對於後生仔女嚟講，佢作呢個邏輯引申呢係好容易㗎喎，係咪，即係佢唔識大腦科學㗎嘛，咁所以你又唔能夠怪佢哋喎，咁即係證明你老啦。即係講笑啫，係咪，即係其實佢越涉獵得少呢，即係生物學嗰面呢，佢越信人腦就即係等於大腦。人腦就即係等於電腦。只不過係複雜些少嘅電腦。咁電腦可以上載下載，可以複製副本。點解人腦唔得呢？係啦，就係呢個問題啦，即係就係我所批評嘅移民大法啦。佢哋個個都信移民大法㗎喎。咁但係確實都係因為點解呢，係因為寫畫漫畫嘅人啊，寫小說嘅人啊，拍電影嘅人，移民大法係過癮㗎嘛。係咪，如果你真係話信硬件有涉嘅，就好多古仔寫唔出嚟啦嘛。其實好簡單，好多嘢就係話娛樂成分就係商業考慮。因為移民大法正，仲要包裝成為科學喎。移民大法如果係西遊記咁月光寶盒嗰啲過癮，但過癮得嚟冇科幻咁過癮。因為你話到明嗰啲係 妖術啊嘛，係嘛？所以即係就係咁嘅原因啦嚇。咁、啊、當然大家可以唔同意我噶嚇、啊，即係我可能係錯嘅、啊、可能喺呢個五十年後或者五百年後或者五千年後咧。我哋真係可以體驗移民大法嘅、我只不過即係以我哋現時嘅認識咁解啫。好啦，咁其實我又更加進一步，即係我今日呢、其實預備都好豐富材料、不過真係已經即係我嘅壞習慣啦，開場白都花咗唔少時間。但我就想講，我哋正如呢人嘅生理結構啊，好多時呢會係透過疾病先至能夠突顯咗我哋乜嘢叫做正常運作或者咩叫健康。人更加添啦，系嘛？你健康嗰阵时候你唔觉噶，你系即系失去咗健康，即、就、系、是、病嗰阵时候你先发，哎呀死啦！乜原来呢度又有毛病，嗰度有毛病，吓呢度出事，嗰度出事咁样样，咁多地方可以出事嘅。咁所以同样道理咧，其实我哋嘅心灵或者其实用物质嘅角度，就是、我哋个大脑啫嘛，我哋个大脑系器官嚟噶嘛。咁我哋话，哎呀，心脏出咗少少毛病，哎呀个胃有啲毛病。或者哎呀，个肾啊唔好彩有毛病，个肝有毛病咁样，咁你觉得好正常，咁咪睇医生咯，喺度嘈乜嘢啫嘛？但个问题，好少人话，哎呀死啦！我最近咧，我个大脑出咗毛病啊！你从来冇听人咁讲。 但 系 会唔会咁讲咧？会唔会？ 佢都系个器官嚟啫喎。 但系，譬如话，其实意思系咪即系话唔开心系唔正常咁啊？ 系啦，冇错啦，唔系，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灰色地带咯。系嘛？嗱，即系话你个心点样为之健康？ 系啦。 你個胃點樣為之健康？啊、你個腎點樣為之健康？咁當然你病嘅時期就即係失調啦，失調你就知道好慘啦，係嘛？或者即係去小便少幾多少唔出咁樣係嘛？咁但係、你個大腦點樣算即係算係健康咧？咁呢樣嘢咧其實係更難有個標準。咁唔通你問我要成日哈哈笑？ 系 嗰、那个可能系唔健康， 因为你嗰啲 成日笑可能系有问题喎，系嘛？ 系 咁，但系你话、我稍为愁眉苦脸， 咁都正常啫。 咁愁眉苦脸系咪病咧？ 嗯， 系嘛？所以呢个咧就系即系我哋嘅大脑作为一个人体入面嘅器官咧，佢出事出毛病咧，系最难去判定。 反而你调翻转，如果你遇到咩事啊，唔开心，可能有啲唔正常。 系啦，啲人就咁讲咯，咁你即系麻木咗咯，即系冇正常嘅反应咯。正常有喜怒哀乐啊嘛。咁但系喜怒哀乐其实去到咩地步，即系话先至系过咗条界线、就由所谓正常去到唔正常、就系、是、所谓精神。如果系英文就简单，一个叫 sane S A N E 或者叫 sanity、sanity 就即系话我系精神正常嘅、但系去到一个地步就叫做咩 insanity 系、嘛？就即系精神失常嘅。其实 sanity 同 insanity 咧就真系好难画一条好清晰嘅界线。即使系咁样样，但其实我上一集已经有提到噶啦。其实因为科学家过去即系百几二百年啦，至少啦，都好深入研究你个大脑嘅运作啦，特别系佢嘅化学嘅特性啦，即系从生理嘅结构当然系啦，同个化学啦，同埋个电学啊，因为其实你知道好多电流嘅信号喺度流紧噶嘛，吓、喺个嗰啲叫神经元之间啊，neuron 之间啊，咁样啊，亦都介绍咗几种嘅物质，原来系好决定性嘅。咁我都仲有一种我都讲漏咗，叫 oxytocin 啊，我介绍过咩 ？endorphin，、endorphin 就系我哋运动嘅时期啊，安多芬啊吓、即系会分泌多啲啊，或者个人开心咧就有啦。咁但系另外一个 dopamine 咧，其实都系噶，有一个亢奋作用啊，即系会。咁另外一个就 serotonin 啦，我讲过血清素啦，同埋即系一个多巴胺，一个安多芬，一个血清素，仲有一个 oxytocin 咧，我就讲迟啲又太忙，就未查个中文系咩 ，oxy， 然后就 toxin 喎，咁好似啲唔系几好嘢，因为 toxin toxin 好似系毒素咁解 ，oxytocin。咁但系咧，原来呢四五种其实梗系唔止啦，我都讲过喺大脑入面咧。嗰啲神經信號嘅傳遞咧，起碼牽涉到大概四五十種唔同嘅呢啲化學品。啊 ，acetylcholine 咧就係我讀中學嗰陣時讀嘅。acetylcholine 有冇 讀？有讀埋呢咁嘅嘢啊？ 有㗎，啊嗰陣時有讀喎，就係嗰個 synapse 啊嘛，即係話神經元與神經元之間其實唔係掂住嘅，中間有一個好細微、好細微嘅，梗係細微到用顯微鏡先睇到啦嚇嘅一個空隙嘅，個罅隙嘅。咁呢個罅隙就叫 synapse， 叫突觸啊，即係突出嚟嘅突。接觸個觸，咁、呢個突觸咧，原來佢哋中間個溝通咧，就係、有啲就係、要分泌一啲去發放一啲嘅化學物質。咁嗰陣時學中學就學係識一種嘅啫、就唔識頭先講嗰啲嘅，就係、叫做 acetylcholine。咁但係後屘我上網查一查個中文咧，我都費事話俾大家聽啦。原來 acetylcholine 個中文係好死複雜嘅，講、出嚟你都唔知係乜，咁我費事講啦。咁所以咧，嗱，原來呢啲所有物質咧都係影響我哋嘅情緒喎、